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心结实，就喜欢你 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 说出心事， 就叫我孩子，孩子真心和你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要你懂我，赤子的心总会消失。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会消失，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我孩子，孩子决心和你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赤子的心从未消失。 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了那一场梦。我的心醉，却被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酒色鬼魅，都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无罪，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也有无罪不归。找不回，别

recevoir. Elle ne peut être conquise.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Et je pourrais再遇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声浪一如往昔。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走一个城市的陌生。 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福成家居建材城五一家装季，来就送好礼，领红包，假金蛋，拿家电大奖，满1000返1000折扣券全场通用，更有欢乐车奖乐翻天，免费接送，服务到家。 听说喜欢就要放肆，但爱是克制。要我说，你一来富达苏宁根本克制不了。

让我们彼此都可以好好过，时间会愈合了现在的寂寞，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微笑着说彼此过这样的生活，再见面也许在不经意多年以后，冷笑着说彼此过这样的生活。 流露出心事密码，说话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傻话，只要别自己一个呆呆。失望沮丧的失望，烦恼并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喝吧我的喝吧，朋友别怪我又讲又没讲，请你再落回象牙板。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想孤独难在的还有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总倔强笑着又痛苦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窗边吹风泪会流，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冬的。